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4集，定力二。众人肃然起敬，看来大梁果然是国富民强，富得流油啊。这么丰厚的足以让名气国库瞬间充盈的聘礼，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沙石细土一样，这是得有多有钱呢？铁一又开口道： 啊，不过请将军夫人放心，殿下娶沈姑娘一切都是按照大梁皇室礼聘来的。 罗雪燕和沈信这才放下心来，虽然不缺金银，却还是在沈庙这一事上格外看重遵循礼仪，又感叹沈庙这份聘礼连当初文惠帝迎娶皇后也没有其一半丰厚啊。若是寻常臣子娶夫人，自然要考虑着不能比皇家还要丰厚，可瑞王不是明旗人，而是大梁人，自然不必考虑到这一层，就算比皇家丰厚，皇家也不会说什么的。如此一来，沈庙的聘礼应该是明旗自开国以来最为丰盛的。沈信和罗雪燕心中终于有了一丝安慰。不管怎么说，既然如今圣旨已经不能更改，沈庙也注定要嫁给瑞王，风风光光地嫁出去，至少也是许多姑娘家毕生的愿望吧，就算是给沈庙的一个补偿。思及此，二人对瑞王的那点子误感也就消散了不少，连带着的对面前这个大胡子男人态度都要亲切了许多。罗雪燕问道： 不过怎么都未曾将更帖送过来？ 成亲之前都是要合八字的，但是因为沈庙的亲事很特别，是文惠帝直接下旨赐婚的，于是连这一遭都省了。铁一道： 殿下已经让明僧算过与沈姑娘的八字，当是天作之合，500年修成的眷侣。夫人今日请将更帖交于我，殿下的更帖会与帝契一并送来。 人家态度诚恳得很，好似要说什么也挑不出毛病来。罗檀忍不住问道： 那婚期是在什么时候呢？陛下的圣旨里具体可没说是什么时间。 铁衣笑道： 请婚书也已经做好了，殿下年关过后会回大梁，回大梁当日圣娶沈姑娘过门，一路红妆直到大梁都城城门。 那就等于是说从明旗出嫁一路敲锣打鼓直到回到大梁，在明旗完成婚礼的各种礼仪，回大梁也向大梁的子民正式宣布，几乎是把沈庙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，同天下人宣布沈庙是瑞王妃的身份。沈信和罗雪燕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目光中的疑惑，这瑞王对沈庙如此上心，怎么瞧着好像是真的心悦沈庙一般？这可能吗？沈庙都没有和瑞王见过几回啊。罗玲的目光暗淡的几乎要看不出光亮来了，他低头看着地面上，仿佛能将地面看出一朵花来。屋中人各自神情各异，沈庙的反应反倒显得平淡了。他点了点头，对铁衣道： 多谢了。 铁衣连称不敢，又说明了一下过几日还要送过来的东西，这才离开。等铁衣走后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沈信和罗雪燕已经察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。若说瑞王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拨沈家和明旗皇室，或者是让沈家不能为明旗皇室所用，在圣旨下来的时候，瑞王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。既然已经达到了目的，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，为何还要摆出这么大的阵仗？银子再多也不会压手，除非是大量的国库小了，银子堆不下了， 才会眼巴巴地跑到明齐来，将这滔天的富贵拱手送给沈家做嫁妆。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倒是沈秋未曾注意到这一点，只是怒气冲冲道： 这瑞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送这么多东西，以为我沈家贪慕富贵不成？我们是嫁姑娘，又不是卖姑娘，这么多银子，指不定别人怎么想沈家呢。 沈信和罗雪燕沉默了。倒也是啊，这聘礼皇家看着都眼红，莫说是普通人了。更让人叫绝的是，这还是大梁瑞王给送过来的。便是对这些聘礼有想法的人，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敢眼巴巴地瞅着。定京城夜里，不知又有多少人要睡不着觉了，尤其是沈信的对头们，只怕要呕得吐血了。罗檀笑眯眯道： 不管怎么说，妹夫出手大方总比出手小气好得多。男人嘛，肯给姑娘花银子，那才叫好男人。还没过门就送给小表妹这么多东西，要是小表妹嫁过去，总归吃穿用度是不会被亏待的。 罗檀说话向来直来直往，也不晓得遮掩，只是那一句妹夫却是听得人眼角发疼。沈信捂着头说道： 这些东西又往哪儿堆呀？ 是啊， 罗雪燕也忧心忡忡道： 咱们宅子里可放不下这么多器物，光库房里放首饰古玩就放不下了，还有家具布料什么的，要单独在府里修个粮仓，里头装东西吗？ 沈妙听得直想笑，说道：他不是把那些宅子全都买了吗？等走了后，那些宅子就都是沈家的了，买几个护卫，放些东西过去如何？要不干脆住进瑞王府也是成的。沈信摇了摇头： 延清巷不是我们能住的， 那都是住皇亲国戚的地方，沈信他们住进去，谁知道外人会怎么想。又想到之前铁衣说的话，眼中闪过一抹痛色。 年关后他就要走，娇娇，你…… 年关后，沈庙就要去大梁了。屋中人都沉默下来。分别，尤其是亲人之间的分别，总归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。沈庙见状，怕他们又感怀，连忙岔开话题，问道：瑞王送了这么多聘礼，嫁妆又该如何算呢？罗檀正觉得有些口渴，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，闻言一口茶水全喷了出来，喷了罗玲一身。不过此刻他却没有心思顾及罗玲的衣裳有没有被弄脏了，而是说道： 嫁妆，天哪！ 沈家众人也仿佛被一个惊天大雷劈在了头上。按理来说，送多少聘礼回给的嫁妆就要差不离多少，虽然不用比聘礼多，但也不能少得太多，否则姑娘去了婆家屋里就会被压上一头。嫁妆若是十分丰厚的，甚至比聘礼还要多，嫁过去了也风光。因此越是得宠的姑娘嫁人，嫁妆和聘礼的数量就越是接近。沈信疼女儿的话就不说了，可是这嫁妆，瑞王给沈府送了这么多聘礼，要回差不离的嫁妆的话，就算把整个明齐国库搬空也没有这么多呀。瑞王这是给沈家出了个难题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